这么个貌美如花的摩登女郎啊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。在法庭审讯过程当中呢，大家都为这位女孩楚楚动人的气质折服了，但是碍于面子，所有的人都不好意思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这一点。不过他们的心理活动都被被告的律师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等到庭审的最后，法官站起来非常严肃地对被告律师说道： 被告方律师，现在请你做最后的总结性陈述。 好的，法官大人。陪审团的诸位先生们，摆在各位面前的问题就是，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是将被送进牢房日渐憔悴呢，还是放她一马，让她回到海湾街4130号的那栋小房子里，躺在她闺房当中那部公主电话67995555的旁边，度过她寂寞而又孤单的岁月呢？ 找到安慰。

相遇，一路上有你，同一点点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